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玛嘉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顾问医生关日华。 三岁以下唔可以打针，点算好咧？咁都唔使担心嘅。我哋屋企全部家庭成员咧，可以打针咪打晒针啦。咁另外咧，做翻好个人卫生嘅措施啦，戴翻好个口罩啊，同埋未洗手之前咧就唔好摸眼出鼻啦。咁你话如果太细嘅小朋友唔可以戴口罩嘅咧，唔紧要；太辛苦嘅咧就唔好勉强戴啦。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4月11日新增1921宗确诊，再多65人离世。 政府本周将公布未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安排。 李家超竞选办已收到超过300张提名票。 法国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束，马克龙与玛丽娜勒庞预料将在第二轮对决。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4月11日星期一嘅朝头早，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咧都有千禧年代嘅。早晨，各位观众听众，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各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各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圈内，以免发生危险。有关于咧，决定参选特首嘅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咧，寻日就已经话攞到咧大约300张嘅提名表格，咁就超过咗法定要求咧188张嘅提名啦。而特首选举嘅提名期咧，就今个礼拜六啊，16号系正式系完提名期嘅。咁点睇呢位候选人？点睇成个特首嘅选举咧？对于佢嘅一啲嘅施政理念，有冇啲咩睇法咧？1872311喺星期六嘅。用網上的途徑啦，當時李家超都提到話，未來施政有三個主要方向嘅，分別就係話以結果為目標解決問題，全面提升香港競爭，同埋奠定香港發展嘅穩固基石。點睇呢三個未來施政？佢如果真係當選特首，有一啲未來施政嘅方向咧？1872311，電話旁邊又請嚟一位嘉賓咧，有全國人大常委，亦都係李家超競選辦公室主任譚耀宗。早晨， 係早晨。 早晨，譚耀宗。頭先就講到一啲施政理念啦，李家超話即係如果未來當選，咁我想先提一啲數字上先。尋日就話攞到大約300個嘅提名，今日仲有冇一啲更新嘅數字？係咪都係差唔多，定係再多啲？主要呢啲提名係咪都係平均地嚟自五個界別，定係集中喺某一啲界別嘅咧？ 其實而家呢個數字都係籠統嘅初步嘅統計啫。又未去到話再分個界別啊，因為亦都唔係我具體經手，咁啲同事話翻俾我聽嘅啫。咁就我自己就覺得咧個我覺得好大鼓勵啦，即係為因為咁多選委佢哋嚇都第一時間嚇睇到李家超先生嗰個參選咧，佢哋就。好積極表態支持。咁我相信呢啲選委咧，對李家超先生本人咧都係好熟悉嘅啦，所以佢哋咧都睇到佢出嚟都表示支持。另外，李生喺佢個網上個新聞公佈會裏面咧，亦都咧表達咗佢嗰個未來嗰、那個即係理念啊、方向啊、佢工作嘅目標啊。佢啲承諾啊，咁樣咁，我諗大家睇到呢之後咧，都係好認同。咁我尋日咧曾經陪同佢咧參加咗兩場即係選委嘅網線上嘅交流會。咁咧嗰啲選委咧個反應都係好正面嘅，同埋咧係都係好支持佢嗰三點嘅方向。咁所以咧嗰、那個提名嗰方面咧。嗰啲選委咧都係好熱烈嘅嚇，咁今日呢兩日未來呢兩日我哋繼續收表啦，咁就睇下啦，暫時未知道最後幾多 会几多嘅。 嗯，呢两场嘅网上会议，你都话有即系有一齐参与啦。系主要系冇话集中喺边啲选委，同埋而家系咪谂住收嗰啲提名，都应该系星期四就会交，因为虽然星期六就至提名期，但系礼拜五六都系公众假期啊嘛，系咪礼拜四就会交嘅？例如， 我哋未确定话几时交表。嗯，不过咧就我哋收集晒，做晒准备，咁啊去正式办理嗰、那个报名嘅手续啦。 头先讲话嗰啲网上会议系呢边两场啊，系即系边啲嘅选委嚟嘅？ 琴日下昼我哋做咗两场， 嗯， 又加埋都有130多人，咁就大家发现又好热烈啊，又好赞成个方向。咁另外亦都补充咗啲意见建议，咁我哋觉得呢啲意见建议都非常之好。好有啟發性嘅啊！咁就呢啲選委，因為總共有1400多位嘅選委咧，我哋只可以一步步啦啊！只因為你知道，就算線上嘅研討會咧，我哋想多啲人可以表達到意見，又唔適合話太多人嘅，即係每一次咁所以就我哋未來仲會搞嘅。咁如果疫情係，是舒缓咗啊，或者政府亦都放宽咗嗰啲嘅防疫嘅措施嘅话咧，咁我哋会再考虑啊，即系除咗线上之外，可唔可以喺啲实地里边去进行咯？ 嗯，而家唔系都话系会同市民沟通，落区嗰啲嘅活动都会做。 嗱呢度咧，我哋未谂下点样做，因为一同市民落地沟通咧，一落到区嘅时候咧，就可能就好热烈噶啦啊！ 嗯， 啲記者朋友又好熱烈啊！而家咧，佢哋從早到晚都喺我哋競選辦門口嗰度喺度守候。咁啊，如果一聽到佢話佢有咩活動嘅話，一定就湧曬落去。咁啊，閒閒地都120多人喺度，咁就亦都會引嚟好多人。咁你好多人聚集同一目的咧，就唔得嘅。呢個係違反呢個即係限聚令啊，違反啲社交距離嘅嘢嘅。 嗯， 所以我哋都好小心，即系既希望阿李先生可以接触更多嘅选委市民， 嗯， 但系同时间我哋都要注意到个安全问题， 嗯， 市民安全啦，佢本人嘅安全啦，唔好因为个选举工程而导致到影响到嗰个疫情啊咁样。 OK， 嗱，李家超喺礼拜六嘅时候嗰个网上嘅新闻发布会咧，头先都提到三大施政方向嘅，包括就话以结果为目标，解决唔同嘅问题，全面提升香港竞争力，同埋奠定香港发展嘅稳固基石。咁，点睇呢三个目标咧？何谓以结果为目标咧？同现时一啲政府施政做法有啲乜嘢嘅分别咧？ 嗱，喺佢嗰个发言里边咧，佢都讲咗，佢话佢系一个务实嘅人啊。一向咧相信做事咧，除咗要符合程序之外咧，更加系要以结果为目标嘅咁样。咁佢话咧系会从政府理念同埋做事方式去作出变革，提升个施政嘅效率。 嗯， 要建立团队嘅观念，做事嘅时候系不分你或我，强化我和我们。去共同解決問題嘅團隊文化，咁我理解咧就係，即係當然政府做事咧，佢係有一套好嚴謹嘅程序嘅。咁但係有時呢啲程序咧，好處就避免啲官員會濫用佢嘅權力啦。但係亦都有唔好處咧，佢可能咧就冇咗個應變嘅能力啊。當個社會發生咗重大變化啦，市民期望唔同咗啦，有个急切嘅需要嘅时候咧，佢可能又未必适应。咁所以咧，我相信李先生咧就提出咧，即系不但止我哋除咗符合程序之外咧，我哋仲要结果为目标啊！我哋睇下想达至咩结果啊？咁呢个结果我哋点去完成啊？咁政府嘅理念同埋做事嘅方式可能因此咧就要改变啦。特別是要提升嘅施政效率因為有時你過分停留咗喺一啲平常嘅時期咁嗰啲程序係一步步嚟，平常冇事發生咁冇問題啦。但係當你有突然事故或者一啲深層次矛盾嘅時候，需要你加快個施政效率嘅時候，咁又點辦呢？ 咁呢個咧，佢首先就要建立啊團隊嘅觀念，要成個政府嘅團隊都明白這個好重要啊，所以佢就希望話唔好分你同我啦，即係有時唔同部門與部門之間好多時分你同我喎，這個唔關我事，呢、這個唔係我嘅就算喺部門裏面有時都係咧分得好細緻、好嚴密嘅。咁今後咧，佢希望咧就係我強化我們我和我們這個一齊去解決個問題，可能係牽涉不同部門。喂，點樣一齊去解決？想辦法解決。咁呢個咧，佢稱之為咧，佢今後希望推動嘅團隊文化就咁意思啦。 團隊文化講明，但頭先你話即係其中一點咧，就係話好強調以結果為目標咧。點樣喺強調得到結果之餘，程序頭先你都話有佢嘅好處，就係避免一啲即係官員濫用權力啦。咁點樣可以繼續有翻呢個程序？又唔會犧牲到透明度或者市民表達嘅渠道嘅咧？又 嗱，呢個咧就係一個要做嘅嘢嚟即係當然道理可能大家都會明。但是当碰到实际的问题的时候怎样解决呢但我觉得首先呢他讲的那个团队文化是重要的。有了一个团队的文化大家有一共同的目标我们想达至到什么结果我们要看个结果。如果你不看个结果总之做了他就算了总之我没有犯规我就符合个程序我没有责任这样就不行了。咁所以咧，今後佢承諾咗，佢如果做咗呢、這個特首之後，佢就要喺呢方面要去變革，要去改革。咁我相信咧，這個都係符合市民嘅期望嘅。因為好多時市民咧就抱怨，哎呀，點解政府做嘢咁慢㗎？特別係呢次疫情啦，大家都睇到話，哇，點解我哋覺得呢樣嘢咁迫切性，但係政府硬係做嚟做唔到出嚟咧，拖到咁耐咁滯後嘅。咁呢個咧，我諗佢亦都係即係考慮咗市民嘅期望，而家社會出現嘅問題佢有針對性地希望今後可以得以解決。 咁但我想問啦，會唔會無可避免都會減少到一啲市民表達啊，或者諮詢上面嘅一啲渠道 咧？其實咧，佢反為就係、是、正正呢個做法咧，就係回應市民嘅期望。係嘛？市民期望係咩？喂，想要盡快。幫到佢，盡快幫佢解決佢面對困難問題，這個重要嘛？你就喺度嘆慢板，我好啊，了解一下先啦，傾下先啦，先唔使咯，好清晰啦個意見，大家就需要上樓咁，好清楚噶。你再話哦，由呢樣理由嗰樣理由，搬一啲咧唔係好重要嘅嘢，唔係馬上要做嘅嘢出嚟，咁啊俾人覺得你一個好似擋箭牌咁啊擋咗佢咁，咁呢個又。就唔好噶啦，系咪？ 佢提到一啲长期嘅问题，好似一啲累积咗一啲深层次问题，例如房屋啊、医疗啊、青年发展啊咁样。呢、這个系咪有啲具体嘅睇法嘅？因为有啲组织又提到另一啲深层次问题，例如贫富悬殊啊、人口老化呢一啲民生范畴咧，又好似冇特别提嘅。呢、這个系咪日后施政又未必特别关注呢啲范畴咧？ 佢呢度咧，佢讲话咧就只系咧举啲例子出。就唔係話數曬所有。如果你講埋你嗰幾樣咧，可能人哋又再提出話，喂，仲有幾樣都好重要喎。不過我哋講緊係一啲深層次嘅矛盾，積累咗好耐，一直都未能夠解決得到。咁我就想辦法啦，針對性啦。可能喺啲問題上，我哋可能有啲要變革啦，唔可以再好以前個辦法嚟處理啦。是咁嘅意思嘅。 OK， 而家有冇话即系政纲系嚟？系咪话我见话你受访嗰阵都话四月尾先出啊？系咪话要？ 因为咧，佢即系呢次选举方面咧，就个时间比较紧迫嘅。咁就政纲嘅嘢咧，因为牵涉到方方面面嘅政策，牵涉到未来政府嘅施政不但只系方向啦，仲有啲具体嘅解决办法。需要咧係好小心去嚟研究，因為作為特首你講得出嚟，大家就有期望噶咯噃，係嘛？咁你就算你如果唔做嘅時候，你都要解釋嘅喎，做得唔好 亦都要有解釋嘅喎。咁所以咧，佢作為特首候選人嘅政綱咧，係有別於其他人嘅，係嘛？所以一定係要好小心去聽取各方面嘅意見。而家咧，其實係收集緊各方面意見。我覺得咧，又非常之好。各界嘅人士朋友咧，不論佢係選委或者唔係選委，佢哋都提咗啲意見，不但只係口頭好似尋日好多提咗，我哋要求佢喂，如果你方便啊，寫幾隻字嚟啊，俾啲書面意見我哋啊，咁啊收集曬意見之後咧，咁我哋匯總起嚟啊，睇下咧邊啲咧，我哋應該喺現階段可以喺個政綱去表達出嚟。 Okay.因為我見話四月底先，如果真係出政綱，雖然你話聽緊意見啦，但係五月頭就已經係投票嘅啦嘛。有冇時間俾公眾理解呢？因為市民都要想睇下嚟緊一個特首候選人未來打算即係五年點樣領導噶嘛？呢、這個都合理啦，係咪先？即係點樣一個施政嘅特首都要清楚噶嘛？個政綱咁時出，有冇足夠時間俾公眾理解咧？ 嗱，係可能咧，比往常嘅或者過去咧。可能個時間係緊迫咗，我就係都解釋咗啦，咁但係嚟講咧，我相信市民咧，佢哋多數都係會睇個大嘅方向。對於呢位嘅候選人啊，對佢個過睇翻佢過往嘅工作，同埋對佢嗰個今後個目標方向理念認唔認同？對佢嗰個信任。咁如果大家覺得好。我哋覺得呢個合適嘅人有能力帶領我哋，咁佢以後做嘅嘢咧，大家仲可以俾意見噶嘛，係、 okay. 嘛？ 我見李家超咧係禮拜六嗰陣都有提過廣，其中一點啊，佢話廣泛團結嘅香港希望可以做到一個。其實廣泛團結係廣泛到咩地步？邊啲係佢團結嘅對象咧？日後係 佢強調咧就唔分你我嘅咁佢講嘅嘢都講過咧，我哋共同敵人而家就個病毒，係咪？我哋就應該要團結一齊，咁我哋一齊去努力去因為香港係一個佢最後都講到嘛，我哋應該有更好嘅未來 ，OK， 更好嘅生活，更好嘅發展咁所以佢希望係一齊努力去達至呢個目標 好啊，唔该晒谭耀宗，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先，唔该晒你。啱啱倾过系全国人大常委李家超竞选办公室主任谭耀宗，点睇今次嘅特首选举咧？休息一阵。 唔想病啊！有啲咩方法可以增强抵抗力啊？ 第一步梗系饮多啲水啦， 一日一苹果咪医生远离你咯。 家传秘方，瞓多啲。 净系靠呢啲得唔得噶？应该睇实精灵一点，精灵团队同全港医护专家携手，每日送上实用医疗资讯。 玩运动与身体健康息息相关。 精灵一点，星期一至五下午1:10，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联合直播。 1872311，千禧年代。 继续翻嚟天禧年代啊！头先咧就讲到有关于政治特首选举啦，另外都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疫情之下一啲学校啊复课嘅情况啊。政府就话最快咧就会可能呢几日咧就会公布下个礼拜复课嘅一啲嘅防疫要求。另外都提到话19号有分阶段啦，系复课啦，复翻呢个面授课半日啦，都会可能要求一啲学生翻学之前咧要做快速抗原测试嘅。不过个频密程度咧就要再评估。整个情况啊，请一位嘉宾同我。嚟倾下，有津贴小学议会主席胡艳芬校长，早晨。 系早晨啊，主持。 早晨，校长。而家系咪同教育局都有倾到下个礼拜，因为都复课啦嘛，即系嗰啲嘅详情啊、准备啊嗰啲有冇倾过噶？ 之前喺早几日咧都有大家坐埋一齐倾下嘅。咁其实大家个方向都系好希望能够尽快让小朋友翻嚟学校面授啦，即系见翻老师啊，见翻同学啊，这个为小朋友嘅身心都系好嘅。咁不过有啲细节位咧，其实都仲系要教育局嗰方面就表示要同卫生防护中心嗰度商议啦，包括就系话都要睇翻小朋友嗰个接种情况啊。咁发觉可能即系3至11岁嘅百分比咧。都仲需要鼓励一下咁另外就係即係返嚟嘅之前小朋友都可能需要做一个快速检测以保障返学校嘅

繼續翻嚟千禧年代8:38啊！頭先講到話好快就會公布啊，政府話好快公布下個禮拜復課嘅一啲防疫要求啊等等。咁而家就話19號起會分階段恢復半日面授課啦。咁頭先都提到話可能都要做一啲快速抗原測試，但係究竟係即係做嗰個頻率咧係點樣咧？暫時都未知啊。咁學生翻學前要做一啲嘅快速測試，你點睇18723111？繼續請校長同我哋傾啊！有津貼小學議會主席胡彥芬校長，早晨。 早晨啊， 校长，你刚才提到话，即系个频率嗰度再倾啦。不过可能有一啲嘅学生嘅家庭，经济上如果要日日做咧，都可能有一啲负担。你哋亦都有一啲嘅反建议，个建议系点样咧？ 系啦，我哋睇到咧，就其实学生依家打针嗰个情况咧，都唔系好一致嘅。咁所以我哋就会建议教育局咧，会唔会打咗针嘅小朋友，佢个频率可以放宽啲？因为始终他如果已经打了两针的话，他已经身体有些抗体啦，可以保障到自己啦。那会不会不需要日日做呢？可能一个礼拜做一次，甚或想初期可以可以密切啲留意嗰个情况，或者一个礼拜做两次，就好比呢就是每一日做呢嗰、那个即压力咁大。因为始终除了那个经济啦，那个家长每朝早呢要帮小朋友做完那个测试才上学呢，其实都需要提早很多起身啊，或者是安排。咁所以如果呢度可以有咁样嘅处理嘅话呢，其实亦都帮咗学校呢去鼓励家长同小朋友打针，有一个诱因喺度。咁所以我哋嘅建议就係话，将即係如果打咗针，因为我哋学校一定会调查㗎啦那个数据，咁打咗针嘅小朋友，我哋就放宽啲，让家长啊，即系感受到每日做测试嗰个压力嘅时候咧，就不宜快啲同小朋友去做咗个防疫注射先。 所以你哋嘅建议就系未打针嘅人，可能就系咪日日做？如果系打咗针嘅学生或者小朋友，就系可以一个礼拜做一次。打咗针又冇分话打一针定打两针咁。 呢、這个嗱，我哋都会睇翻专家嘅建议啦，因为其实呢个都系我哋俾个建议教育局同卫生防护中心嗰边咧去做一个商议，因为佢哋都倾紧啊嘛。啊、即究竟卫生防护专家的角度呢，梗是天天做就 最能够是即掌握到那个实况啦、因为他们都要求我们如果知道有学生是确诊的话，都一定要上报卫生防护中心的啦。所以为他们的角度呢，他们就必然想是每天都做的小朋友。咁所以呢個咧，亦都係即係教育局同佢哋即係仲喺度商議緊嘅一個頻率啊，同埋數字啦。咁所以如果嗰個頻率係每一日做嘅話，咁打咗針嘅同學，我哋就期望可以放寬。如果佢個頻率係疏少少嘅，譬如話每個小朋友係一個禮拜做兩次嘅啫，打咗針嘅小朋友就係做一次，即係一定係有一個差異喺度咧，我哋先至可以鼓勵到家長。俾到呢個誘因佢哋咧，係帶小朋友去接受嗰個防疫注射嘅。 OK， 嗱，暫時你哋係咪都同意呢一啲嘅快速測試，即係應該係政府提供俾學校，跟住學校再俾家長咁。另外，同埋我想知道學校點樣把關咧，即係點樣確保啲學生係真係有做到呢啲快測，又真係陰性先翻嚟學校咁樣咧？ 即係至於提供嗰個抗原測試包咧，咁我哋一定係照顧嗰啲親朋嘅家庭嘅嚇。咁你話至於能唔能夠即係有政府有足夠嘅資源俾曬所有嘅學生，呢個當然我哋好歡迎啦。咁但係即係都要睇翻整體嗰個經濟嘅安排啊咁樣。咁嗱，最低限度我哋要求咧，希望一定要照顧一啲家庭上面有嗰個經濟壓力嘅嗰啲家庭，就最好一定要提供啦。好啦，至於就點樣去確保咧？其實為學校嚇1800個細路仔。其实要每一个去检视咧，系有难度嘅，同埋讲紧系一个好短嘅时间里边咧，你要 check 晒，因为小朋友可能6:30佢已经要落出门口去搭校车噶啦，咁佢要喺6:30之前咧，佢要测试到个结果俾到学校，咁呢个其实为学校咧都有好大嗰个嘅行政嘅压力嘅，咁所以我哋嘅建议咧就系有啲似早几年咧流感。那個好嚴峻的情況呢，我們都每一天要 要家長咧係做嗰個量度體温嘅。咁學校都會有一啲嘅記錄表啊，咁樣係俾翻家長去填完嗰個温度，然之後簽署作實嘅。咁我哋都期望咧係用呢種嘅方法，咁就減輕咗學校嗰個嘅行政嘅壓力啦。亦都咧係表示我哋對家長嘅信任。咁當然咧，亦都希望教育局啦授權我哋啦，係可以抽查嘅。嗰個抽查嘅方法可以係家長每一日佢都要影咗張相，佢唔一定要 send 俾學校，但係到學校有需要抽查嘅時候咧，佢就要俾到我哋睇。又或者咧係俾到一個權咧，就係我哋發覺有啲小朋友，咦，好似翻到嚟學校咧，有啲徵象喎、即係又容許咧學校即時提供一個測試包，要個幫個小朋友咧即刻做一個檢測。因為過往我哋即係雖然話即係每日都要家長量度體温，但係我哋都會發現有啲小朋友咧翻到嚟之後個體温會比較高啲，咁我哋都會即刻同佢復檢，即係再重新幫佢量度體温，發覺有問題咧，我哋都會請家長咧係接小朋友離開嘅。咁、今次嘅測試其實如果教育局都容許學校有呢個權係幫小朋友去做一個復檢嘅話咧，咁對於成間學校嗰個保障咧、就會係安全好多啦。 Okay. 除咗話快測之外咧，都之前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咧都提過話，即係可能先開始翻半日課咧，都係高小開始，咁跟住之後就逐步有一啲嘅高中啊、幼稚園有一級啊，跟住就其他嘅小學年級啊，即係總之分階段去復課嘅咁。點睇成個安排咧？另外亦都見到林太啊、特首林鄭月娥都話。目標就話，即係學生係回復正常翻學之後咧，就唔會輕易停課嘅。咁如果真係呢個方向，或者萬一個學校入邊有爆發嘅時候，應該係去到咩程度先至停課？學校有冇啲咩意見俾教育局咧？ 分階段呢個咧，其實都係業界咧係即係提出呢個要求嘅。咁、都係即係為保障翻細路仔啫，因為一復課咧都係逐步嚟啦。都讓小朋友一個適應啦，咁同埋咧就係、一下子唔好太多嘅同學咧擠擁喺間學校度，咁呢個都係即係合理嘅。咁呢至於話即係有幾多個 case 需要再停課咧，亦都係學校好關心嘅、因為如果好似第五波疫情之前咧，基本上有一個 case 咧，學校就要停課幾日去做一個大清潔。咁如果即係用翻呢一種嘅方案嘅話咧，可能學校就會不停咁樣。停課復課停課復課，咁其實係對嗰個教學啊，或者學生嗰個學校生活咧，都造成好多嘅障礙嘅。咁所以我哋都喺度即係要求教育局咧，係嚟緊係俾到一個比較清晰嘅指引，究竟容許學校有幾多個 case， 我哋點樣去處理咧？嗱，呢個咧就因為牽涉到一啲防疫嘅問題啦，咁所以都係好睇衞生防護中心。啲專家嘅意見嘅，咁所以我哋都盡量配合啦。譬如話課室嘅通風系統要做得好好，嗱咁呢段趁呢段特別假期嘅期間咧，亦都好多學校咧係加強咗課室裏邊啲抽氣系統啊、通風系統啊。咁嚟緊翻學之後，我哋都會加強一啲嘅座位嘅安排啊，咁樣咁令到間學校咧可以即係。當然每一個回來的小孩子都是安全的，他們都是、檢測了成陰性的，那間學校其實就一個安全的環境之下去進行教學，那是最理想的。那我們都不希望、有個案出現，但是當有個案真的、在學校出現的話，我們都會即時做一些、配合衛生防護中心要求的措施、去清潔個校舍、或者是可能是隔離一下一些的小朋友啊，即是將他們可能分散一些啊，或者是調去另一個的地方啊，這樣。那我們都希望用盡各種的方法，令到那個校園的生活呢，可以是回復回正常。 唔该晒，胡彦芬校长同你倾到呢度先吓。啱啱倾过系津贴小学议会主席胡彦芬校长，点睇复课嘅安排，或者而家讲到话即系嚟紧复翻课啦，小朋友学生都可能要做快测啦，个频率就可能要再睇下研究下究竟要几密先至得啦。咁你又点睇1872311？电话旁边有尹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系早晨， 早晨，尹生，请讲。 我其实就系两个小朋友嘅家长。咁就一个系小学，一个中学。 系。 咁其實你問我，我係支持係復課啊，各樣，因為而家疫情開始穩定啦。咁但係不過咧， 就話你要檢測又好，你話要日日做檢測都好，冇問題，絕對冇問題嘅。即係好簡單，我做亦都我有盡做公民嘅責任，就係話呢三日我亦都有做檢測。 嗯。 但係不過咧，你要咁樣去咁頻密嘅檢測咧，我就唔該你政府去俾去每一個香港市民每或者每一個星期就派足嘅快速檢測包。 嗯。 我好簡單，嘢冇可能要市民自己去買嘅， 因為大家嗰、那個即係家庭都唔同啦，有負擔。 你話好簡單嘢，始終一個問題。 嗯。 買呢個檢測包，第一，而家雖然啲價錢開始回落，去到幾蚊，但係不過你日日要咁樣去買檢測包翻嚟去服侍曬呢啲嘢，喂，好老實講，而家唔該，真真正正少數怕常計。唔係俾嗰幾千蚊消費券，唔係去買齊呢啲咁嘅嘢㗎。應該你政府都有責任，你還年都唔想搞全民檢測嘅，你咪派檢測包，你咪哦，你要去邊度㗎，就日日自己做 囉。OK， 好啊，唔該曬尹生，都覺得話日日去做冇問題，但係最緊要係我個提供俾佢哋，就唔使自己各自啲家長啊家庭咧係去買呢啲檢測包嘅。仲有黃太打上嚟嘅，早晨。 係啊，我想講咧就。其實政府應該咧推行出邊咧要清潔街道啊、市區啊嗰啲地方，你本身又要清潔，學校又要清潔，你成日都話叫人哋做乜做乜，但係你政府都要自己要做翻一啲嘢。你做翻啲嘢，淨係叫人哋做，你都要自己本身個區嗰、那個城市都要保持清潔。你而家睇下，全部多數係邊啲？哪些地方是有這些這病呢？什麼國家有這些這病呢？還有你看看現在香港你多數都是在哪一區是有這些這事發生呢？你為什麼不會說一下在那些住在山頂啊很有錢啊那些人會有這些事呢？是不是還有、哦、他經常是報道這些老人家死都是死老人家的，那你有沒有報道他之前即第一次開始或者第二次開始嗰種病嚟嘅時候，好多人嗰啲安老院好多老人家已經入曬醫院噶咯。 OK， 好啊，唔該曬黃太，都係提到話希望加強清潔啦。咁就住復課嗰個嘅安排，譬如提到話一啲個快速檢測要翻學之前咧，學生都要做嘅。點睇？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講下都同院舍有關係嘅，社署就係早前去信咗去一啲安老院舍，就要求咧佢哋向一啲曾經反對院友打針嘅一啲家屬咧係再發信。咁如果家屬咧唔係屬於精神健康條例委任嘅法定監護人咧，或者係叫監護申請人咧，就即使係反對院友接種咧，都係屬於叫無效嘅。成個安排又點睇？請嚟一位嘉賓啊，有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洪昌，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彭昌。我先讲嗰个情况啦，先不如同大家好简单讲下，所谓精神健康条例委任嘅法定监护人，其实点样先可以无端端成为一个长者嘅法定监护人？呢啲法定监护人系咩情况？系有啲咩条件先可以做嘅？ 好啊。其实如果一个市民啦，如果佢去到一个所谓精神上无行为能力嘅情况咧，即系话佢唔能够为到自己嘅医疗啦，或者系财务上作出任何嘅。有意思嘅決定嘅話咧，咁咧就可以佢嘅家屬又或者有時會係即係公營機構啊，特別係社會處咧，就可以向監護委員會申請，就成為呢一個人士嘅嗰、那個監護人啦。咁監護委員會咧就會先去評估啦，即係呢個人士係咪真係無精神上嘅行為能力啦。咁如果屬實嘅，咁就再去決定嗰個監護權咧係唔係要批准俾申請者，即係話可能係家屬。又或者是社會處，咁如果批准咗咧，嗰、那個監護人咧就有權去為到呢名人士咧就去作出醫療上面嘅決定啦，同埋有陣時係一啲財務上面安排嘅。 點睇今次做法咧？根據呢個條例委任嗰啲法定監護人，要呢一個身份先可以係即係如果係唔同意院友接種先係有效嘅，否則就係冇效嘅。其他嗰一類嘅家屬嚟講，點睇呢個做法？ 我谂从一个病人权益角度去睇咧，其实讲紧就系话，当一个病人或者系一个市民啊，当佢有一个医疗需要嘅时候咧，基本就系佢有一个可以透过啲医疗程序啦，得到治疗嘅权利啦。咁另外咧就系佢有权去选择接唔接受呢个治疗啦。咁用翻疫苗为例子啦，咁即系话有个人如果佢系 自行能够作出决定接唔接受疫苗接种呢，咁呢个就要尊重佢自己嗰个选择嘅权利。咁但係个问题就话，当好似刚才提及嗰啲精神上无行为能力嘅人士呢，佢自己就唔能够作出决定呢係唔係去选择去接种嘅。好啦，呢、這个情况呢，如果用返因为病人权益讲緊係嗰个病人自己即係作为个主体去作出呢个决定啦，或者行使呢个病人嘅权益啦。如果佢唔能够作出决定嘅时候呢，咁按照一个一般嘅做法呢，其实就会由医生按照嗰个病人佢嘅所谓最佳嘅利益嘅角度呢，去作出一个医疗上面决定啦，即係帮唔帮佢进行嗰个医疗程序。而如果医生得悉呢个病人呢佢係冇任何监护人嘅时候呢，就可以用即係行使呢、這个医生嘅权利呢，就为个病人去进行一啲医疗程序啦，譬如今次可能就係进行呢个疫苗接种啦。但如果呢、這个病人佢係有一个监护人嘅话呢，咁正如剛才咁讲啦，就监护人有权去帮佢作出嗰个医疗上面嘅决定㗎嘛，咁就要咨询返个监护人嘅意见啦。咁所以如果今次即係社会署呢个嘅即係最新嘅指引呢，其实就係讲緊即係同返剛才强过呢个病人权益同埋係监护权呢係配合嘅。即係话如果嗰个长者院友佢係冇任何监护人嘅话呢，法定监护人嘅话呢，咁就由医生去决定呢个病人如果佢适合接种嘅话，咁呢就会帮佢进行嗰个接种啦。咁而就算家属，因为佢唔系呢个监护人嘅身份㗎嘛，所以佢家属提出反对呢，其实都唔能够去即係阻止嗰个接种嘅。 所以你同唔同意呢个做法呢，或者有冇可能引起一啲争议呢，你接触嘅一啲院友或者家属里面？ 我諗喺病人权益或者係法律上嘅层面去睇呢，呢个咁样嘅安排呢，就都係符合返呢啲方面嘅嗰、那个理念啦，或者法律嘅程序啦。咁但係当然即係作为家属如果佢反对嘅又总唔可以话佢反对都无效，即係唔需要去理会佢反对。咁好多时候重点就係在于点样同家属去进行嗰个沟通，譬如话了解返佢嗰个担心喺边度啦，会唔会喺个医疗上面可以有医生或医护人员同佢去解释或者分析，其实佢哋个担心系咪真系有个医学上面好明显嘅理由或原因，系引致嗰、那个院友接种咗之后会有问题呢？如果嗰个家属佢仍然真系都好担心或者真系反对，亦都冇任何好明确医学上面嘅理由话咧，唯一可以做嘅咧就系透过另外一啲法律程序咧，系去即系提出反对啦。一方面就系可以提出司法覆核啦，因为呢个都是一个行政上面的程序，即是接种疫苗这个决定。那可以交由法院即是去判断这个这样的行政的决定呢，是不是即是符合那个所谓病人最佳的利益。那而另外一个呢就是当然他可以即是尽快去提出即是作为一个监护人啦，那就去即是为到个病人作出那个医疗上面的判断。咁但係呢就因为緊急监护人个申请呢都要六个月嘅时间嘅，即係最快最快。咁所以佢呢段时间呢可能亦都同一时间呢需要呢去向法院申请嗰、那个即係临时禁制令，咁就阻止进行呢个嘅疫苗接种。咁但係我諗即係睇返整体法庭去考虑嘅时候呢，好多时都係在于睇下嗰、那个医疗上面嘅意见啦，或者係嗰、那个理据啦。咁即係就算家属係提出即係進行呢份程序呢，可能法院都喺嗰、那个医学嘅理由底下呢未必一定会批准囉。咁所以可能真係喺个溝通上面要同家属即係傾清楚，等佢明白得到而去接受即係帮嗰个院友去接种囉。 因为我见而家政府就话大约有5%左右嘅家属呢係曾经对一啲院舍长者係接种呢係提过一个书面反对。其实呢个5%嘅家属入面有几多係属于条例下嘅法定监护人係有权反对嘅，啲话係头先讲嗰啲条例以外嘅，根据做法嚟讲啦，理论上係可以不合呢一个反对嘅资格嘅呢，你以所知有几多呢啲嘅呢？ 其实5%呢个数字呢就应该都比之前系减低咗㗎啦，因为早大概几个星期之前呢劳工局局长呢罗志光讲緊呢，就大概有10%嘅院友长者嘅家属呢係即係明确反对嘅。咁而家得5%呢可能都系即係减少咗啦。咁 但系里面有几多系即系所谓法定监护人咧？咁我估计咧嗰个数目咧未必会太多嘅，因为如果佢日常嗰个安排咧，其实都唔一定话即系要个家属去作为一个监护人先至可以作出一啲譬如话喺嗰个特别财政上面有啲安排嘅。咁所以可能一般人佢觉得冇乜需要嘅时候咧，其实就唔会即系主动去申请作为嗰个监护人。 所以整体你觉得可能好多是未必属于条例下的监护人，即未必有一个反对的效力的时候，可能今次做法都会提升到个接种率，会不会是这样？ 都会的、即是起码可以处理大概这 5% 的长者情况。当然我都明白即家属都会担心，不过似乎在接种之前呢也都会有医护人员去评估个长者是不是合适可以接种的。所以可能都即係家屬或者可以即係放鬆一下，未必需要即係咁擔心啊！佢哋所即係恐怕嘅情況係真係會出現。咁當然同樣啦，個溝通上咧係緊要嘅，即係最好就係由醫護人員去接種之前咧，同家屬有一個當面嘅會面講解，咁就等佢哋可以即係舒緩佢哋嗰個擔憂咯。 OK， 好啊，唔該曬彭昌，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啱啱傾過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昌，講到院舍社署就去信呢啲院舍啦，就要求啲院舍咧係向一啲曾經反對院友打呢個新冠疫苗嘅家屬咧係再發信，咁就話講清楚啦，就如果呢個家屬咧唔係屬於精神健康條例委任嘅法定監護人咧，即使反對院友打針咧都係屬於無效嘅。咁另外頭先講到話復課啊，或者翻學之前要做快測啊嗰啲，你又點睇？1872311。 88张提名多，特首选举5月8号举行，李家超竞选办主任谭耀宗昨日承认要到4月底才提出政纲，对于李家超未提出具体政纲已经给予提名，有商界和劳工界选委说是支持他的理念。翻查资料，林郑月娥在2017年提名期完结前两日2月底公布完整政纲之后交表，当时距离投票还有大约一个月。2012年的唐梁之争，梁振英选前大约3-4个月分批公布政纲。香港文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说，李家超虽然未提出政纲，但在中央祝福下难有其他对手，选委就自然心领神会提名。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确诊数字持续下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日预告，这个星期初将会公布多项防控疫情的正面消息，包括复活节之后学校逐步恢复面授安排。他提到过去两年学生间断停课的情况非常不理想，说未来不会轻易考虑停课，又指不应该以打针作为学生可不可以回学校的目标，但承认正研究学生回校之前要做快速检测，包括考虑每日做抑或隔日做。有学校表示会参照量度体温的做法，要求家长定期在学生手册上申报快测结果。星岛日报报道。 文汇报就报道，林郑月娥昨日又说，由于没有反弹并继续呈下降的疫情趋势，应该可以达至在今个月21号分三阶段三个月放宽社交距离的前提之下，特区政府将会在今个星期内公布详细的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安排。他透露，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之后，市民参加本地旅游团等活动，如果每名团友都愿意进行快速抗原测试才登上邮轮或者旅游巴士，应该可以享有更加放宽的安排。文汇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疫情持续向下，昨日跌破2000宗确诊，新增是1921宗染疫。卫生防护中心指，全民自愿快测进行了头两日，一共录得2202宗快测阳性个案，近七成患者属于没有病征的个案，和有病徵患者的比例出現逆轉，相信已經有效找到隱性的患者。經濟日報報導。 星岛日报报道，第一阶段电子消费券上个星期四发放，寻日是消费券派发之后的首个周日，不少市民继续外出行街买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市面的消费气氛有改善，巩固和进一步深化电子支付的使用和应用，亦都为中小企带来更多商机，并且特别提到，在消费券派发首日，有大约100万名市民透过八达通手机应用程式收取消费券，较去年高出37%。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 上個月中啟用的元朗洪水橋社區隔離設施一街之隔是一個廢料場，用作儲存和處理金屬廢料。有關廢料排放塵埃廢氣，導致空氣污染。環保團體指，洪水橋廢料場今年復業之後變得地下化，策略地運作，試圖掩人耳目。環境保護署已經進行搜證和採取檢控行動，但地政總署去年年底巡查之後說上址未有違反地契，而暫時未有跟進或者收回土地的行動。環保團體就促請當局加緊執法。《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社評提到，特首林鄭月娥昨日表示，未來幾日公布復活節後的學校恢復面授課安排，符合學生正常學習需要，政府需要高度重視防範復課帶來的波逆風險，借鑑深圳分級分區分批的復課經驗，有序安排好幼稚園中小學的復課，並努力提升學生疫苗接種率，確保復課安全持久。文匯社評。 成報社論說，新冠病毒不斷變種，雖然一再有科學界指出變種之後的新冠病毒毒性都轉弱，但切勿鬆懈，必須保持警惕，一旦發生超級傳播或者出現變種病毒，有機會爆發第六波疫情，造成相當嚴重的後果。香港在準備逐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之際，務必小心行事。成報社論。 大公報的社評說，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將會重新啟動發行首批政府零售綠色債券，預計本月底或之前接受認購申請。社評說，為了應對氣候變化，全球致力低碳減排，需要持續投入大量資金，為綠色經濟、綠色金融帶來巨大機遇。特區政府積極推動綠色金融發展，瞄準綠債市場，方向完全正確。大公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新界棕地亂象重生，洪水橋鄰近民居的一個廢料場，露天而且沒有過濾設施，重金屬污染物等會隨雨水擴散四周。政論指，廢料工場和棕地問題根深蒂固，背後有龐大的實際需求，長遠根治問題，當局需要規劃並且有秩序地發展棕地，和設立機制規管相關行業，減低污染。《東方日報》政論。 這次報章及社評摘要，時間夠。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学园街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车龙都好长嘅，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重复多次咧，就系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学园街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喺林锦公路近住社山路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林锦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社山路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咧，因为受到东九龙走廊嘅交通意外影响，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过了电话机楼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比较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天水围天恒村、恒贵楼、蓝田平田村、平旺楼、石硖尾村、美如楼、大埔太和村、丽和楼，以及九龙湾启业村、启盛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2022年4月11日，新增1921宗确诊，再多65人离世。 政府本周将公布未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安排。 李家超竞选办已收到超过300张提名票。 法国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束，马克龙与玛丽娜勒庞预料将在第二轮对决。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刚才提到社署去信院社咧，要求佢哋向嗰啲曾经反对自己嘅家属啊，长者家属咧系打针嗰啲嘅家属发信啦，就话如果家属咧系唔属于精神健康条例委任嘅法定监护人等等咧，系反对院友接种咧，呢个系无效嘅。社署嘅回应就话，由于院社外展接种计划推行至今啦，仍然有大约10%嘅安老院院友拒绝接种，或者因为院友家属反对而尚未接种新冠疫苗噶，咁所以社署咧喺今年4月4日咧，向全港的安老院啦、残疾人士院舍咧，系发出公文，要求院舍向所有曾经提交咧院友家属发信啊，咁啊，恳请佢哋就话重新考虑同意院友接种疫苗，又话政府咧系亦都藉此机会咧厘清，由4月4日起只系接纳咧根据精神健康条例作出监护令委任，并具有代表有关嘅精神上冇行为能力嘅人咧，系同意接受该项治疗权力嘅监护人，或者喺4月4日或之前咧，已经按呢个条例咧提出监护申请嘅人士，为未能清楚表达意愿嘅院友表达反对接种疫苗嘅意愿。社署嘅回应就系咁啊。有关于院舍打针啦，继续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同埋学生复课。等等咧，都歡迎大家打嚟嘅1872311，1872311。另外咧就係尋日就係新增嘅1921宗嘅新冠個案啦，當中1033宗咧就係快速測試情報嚟嘅。咁特首林鄭月娥都話全民快測啦，就係星期五至星期日咧先做咗噶啦。咁個結果咧成效咧都要可能去到稍後咧先至可以全面掌握。咁但係話現時疫情平穩，冇急速反彈，咁啊今個月21日咧應該啊都可以分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就話今個禮拜會公布詳細嘅安排。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電話旁邊有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早晨。 系早晨，苏乐文。 早晨，何柏良，先讲下全民快测嗰个成效啊。咁啊，见到卫生防护中心啦，公布咗寻日同埋前日透过快测嗰个网上情报平台，揾到嗰啲阳性个案嘅，加埋就2202宗咁，就亦都提到话快测嗰啲嘅比例咧有明显上升啦。咁啊，估计咧系呢三日嘅自愿快速测试咧都应该系有成效嘅。咁你自己点睇啊？系咪都系预计内嘅数字啊？点评估呢三日嗰个成效？ 那個數字大約呢就都是合乎預期的。嗱，你話嗰個快速抗原檢測咧，係唔係有成效咧？暫時就未曾可以睇到。咁嗰個檢測最主要嘅目的咧，就其實都係去到睇個數字咧，就去好粗略就評估翻咧社區裏邊咧整體嗰個個案嘅情況啦。嗱，咁其實缺乏咗一個數字咧，就係佢有2000多宗呢啲嘅快速抗原檢測揾到就成個上去嗰個平台啊、 嗯！ 你唔知道有幾多人咧係參與咗做嗰個檢測。咁如果嗱，你譬如我哋咁樣簡單去到計一條數啊，咁你估計有200万人佢係近期感染咗嘅，咁呢啲人咧佢就唔去參加啦，咁即係大約500万人。咁裏面大部分咧應該係個成年人啦，咁就如果佢全部咧就喺過去嗰三日有參加呢個全民嘅自愿快速抗原檢測嘅話咧，咁你計出嚟嗰個陽性嘅比率咧，大約就係0.044。咁呢個0.044咧就相對嚟講咧，屬於一個好低嘅水平。咁、如果嗰500万人裏面咧就有一半人參加，即係250 30万个市民参加咁啊，咁嗰个嘅比率就更加低一半啦，即系0.02嘅百分比啦。咁所以如果你系冇一个掌握有几多市民大众咧系做咗嗰个抗原检测同埋情报嘅咧，咁你某程度上咧就未必可以好准确去估算到咯。咁其实就政府可以快速咧就譬如委派一啲民调公司啦，咁去约略估计翻香港唔同嘅年龄层，就睇下有几多人咧喺过去嗰3日咧有参加嗰个抗原检测，咁样可以咧就更加有用咁样去即係評估到咧，就嗰個抗原檢測就有幾大程度咧，反映緊而家香港個社區傳播嘅情況。 嗯，不過衞生防護中心有另一個數字嘅觀察嘅，就話喺今個月8號之前啊，即係快測嗰3日之前咧，情報嘅個案入邊咧，大約有60%嘅人咧係出現病徵嘅。咁就話上述頭先講到2202宗，即係尋日同埋前日透過快測平台情報嗰啲咧，就話有68%到啦嘅人咧係冇病徵嘅，咁就從而可以知道咧，部分人本身冇病徵，但係都響應呼籲係做呢個測試而發現陽性嘅。同唔同意呢個嘅結論咧？同埋如果真係咁嘅話，係咪就做到原本話呢個快測嘅目的，全民快測係可以做到快速咁檢視一次全港感染嘅情況呢個目的咧？ 嗱，因為你始終需要嗰個份母喎。咁如果你多咗一啲冇病徵陽性檢測嘅人士程度咧，咁反映係多咗人做檢測，咁呢個必然係噶啦。咁除咗你睇呢啲數咧，你可以其實就同步睇埋咧，就有一啲機構咧，其實佢係定期所有員工咧就每日都做緊抗原檢測嘅。你譬如就2间大學嘅醫學院啦，或者醫管局佢哋嘅員工啦，咁呢啲其實基本上每日都做緊嗰個抗原檢測。譬如以醫管局為例啊，咁佢有公布呢啲職員嗰部分。或者佢入院病人嗰、那個篩查嗰部分啦，咁佢過去嗰一個星期，咁佢就嗰、那個核檢測到出嚟個陽性個案咧，其實就未有一個好明顯嘅轉變。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係要更加善用咧，就呢度攞到出嚟嗰啲嘅數據咧，咁你可以綜合全部一齊嚟到睇咯。咁如果你單純咧就靠嗰個有病徵冇病徵嗰個比例咧，咁其實你喺嗰度可以引申出嚟個推論咧係好有限。 OK， 整體嚟講啦，因為嚟緊又會有啲復課嘅安排啦，會再公布啦，又可能話即係分階段會放寬翻呢個社交距離措施啦。你估計復活節假期後嗰、那個疫情嗰個反彈會係去到咩程度呢？有幾大呢？同埋今次呢個快測有幾大程度又可以阻截到社區入邊嗰個傳播鏈呢？ 因為咧，你喺學校要稍後時間復課啦，咁同埋呢啲社交疏離措施去到放寬嘅話咧，咁某程度上咧就社區個個案咧就會有一個上上落落嘅情況。咁而家整體咧就香港嗰個疫情嘅大趨勢咧就都係明顯回落緊嘅。咁呢個回落緊嘅趨勢咧，我相信都係會持續一段時間啦。咁當你復課加埋呢啲社交疏離放寬咗之後咧，咁、那個疫情會比較反覆啦，咁可能會維持喺每日幾百或者幾十宗個案裏面一段持續長嘅時間啦。咁其中主要一個關鍵呢，就係你喺一啲嘅叫重點人群或者高危嘅環境下面呢，有冇發生一啲超級群組嘅傳播。咁其實你今次第五波成個疫情呢，咁似乎而家去睇翻嗰個發展嘅歷史咧，咁喺葵涌村咧就出現一個好巨大嘅超級群組咧，係引致香港叫好廣泛地區咧短時間之內大爆發咧，其中一個關鍵。咁所以如果你係而家整體香港市民咧就完成基本接種，都仲係講緊大約就算你計埋最近期感染咗60%到70%呢個位咧，咁其實係未到一個穩陣嘅地方。咁特別呢啲高危就一老一嫩咧就。嗰、那個完成接種比例咧，仲係好低嘅。咁所以如果你係放寬咗之後咧，你主要要採取一啲有效措施，就預防有啲超級群組出現。咁同埋當佢一有一啲信號顯示咧，就有超級群組出現，或者係有一啲群組咧涉及一啲高危嘅人群啦。咁你就要採取一啲有效快速嘅應對措施咧，就做嗰個攔截咯。 咁之前葵涌村嗰度咧，你係做慢咗同埋做漏咗，引致廣泛地區爆發咧。咁呢一個嘅錯漏咧，就你唔好俾佢再發生。 嗯，有冇需要再做多一次呢一啲全民快測，或者政府之前話仲喺議程上面嘅全民核酸檢測咧？有冇需要喺而家或者嚟緊嘅評估喺復活節之後？ 如果係任何形式嘅全民檢測啊，你抗原檢測好或者核酸檢測好啊，你要諗清楚咧，就嗰、那個全民檢測咧可以達到乜嘢目標？咁同埋咧，你喺完成咗嗰一輪嘅全民檢測之後，咁你有一啲多咗嘅個案揾咗出嚟啦，咁對你後續嗰、那個嘅政策就防疫嗰度收緊啦、放寬啦，就香港自己叫內部呢啲社交疏離措施咧，就有咩影響？咁第二方面咧，就係、是、你做咗呢啲全民檢測之後咧，咁你對於譬如喺對外啦，就呢啲香港以外嘅國際航班，咁呢度入境嗰一部分咧，就有咩影響？咁如果你而家嗰個前提咧，就喺全世界咧，咁其實主要防疫嗰個最關鍵嘅地方咧，都係推高嗰、那個疫苗嘅全民接種啦。咁其次咧，就係、是、一個安全嘅情況下面咧，就等嗰個社區嘅日常生活咧，就付最少嘅代價咧，就可以去到復常。咁呢度主要睇咧，就係、是重症嗰個數目啦。咁同埋出現重症呢啲數目咧，就對香港我哋醫管局嗰個醫療系統咧，係唔係可以承擔得到？咁、 okay. 所以如果你話係跟住落嚟呢啲後續嘅措施咧，似乎就嗰、那個全民檢測啦，你係快速抗原檢測或者係核酸檢測啦，未必咧係一個優先或者未必係一個重要嘅地方。你反而咧就個重點應該放翻去咧，就推展嗰個疫苗接種啦。咁特別咧就。已經完成咗疫苗接種呢啲嘅市民，不論係兒童啊或者成年人咁啊，你所有跟住落嚟推嘅措施咧，應該要好明顯，就同呢啲未完成嘅選擇唔去接種疫苗嘅人士咧，有一個分別。咁、 okay. 如果你係冇分別咧，某程度上咧，你係懲罰緊咧已經完成咗接種嘅市民。咁呢個嘅政策咧，你對於爭取市民咧就去到配合，同埋爭取市民認同咧，你嗰、那個防疫跟住落嚟嗰個部署咧，咁呢個係不利嘅。咁所以咧就接種咗完成咗疫苗接種嘅市民噶嘛，應該就有獎啦。咁如果你係過得咁耐時間都唔去接種，或者未曾完成接種呢啲嘅市民咧，某程度上咧，行政措施嗰度咧，對佢哋嚟講咧，要有一啲安排，令到佢哋不便咯。 都係疫苗通嘅啫，你講緊係嘛？都係 冇太認同。 嗯 ，OK。另外我想問一下打第四針嗰度咧，都話啲包括埋啲健康啦，冇長期病患嘅60歲或者以上嘅長者都話即係可以打第四針啦。咁你自己同唔同意呢一個嘅方向，或者嚟緊係咪都要除即係其他年齡層啊，可能細啲嘅年齡咧，都係要打埋第四針嘅咧？睇嚟 嗱，香港嗰、那個叫政府嘅專家組別咧，俾關於疫苗接種嘅建議咧。其實好複雜喎，咁複雜到一個程度咧，咁就你唔好講一般市民大眾啦。咁我相信醫生裏面咧，亦都好多咧係唔掌握到底係點樣做。咁同埋咧，就背後嗰個原因係乜嘢？咁當然某程度上咧，咁而家呢啲嘅建議咁啊，咁背後咧唔係有好充分嘅科學數據。咁如果你係冇一啲好充分嘅科學數據咧，就去到俾呢啲嘅建議啦。咁嗰個建議本身咧，就係建基於有一部分醫生咁佢嗰個嘅意見，嗰個專業嘅判斷啦。咁如果你係冇一啲堅實嘅數據支持咧，咁呢啲嘅建議咁啦，咁可能你譬如有市民佢問佢自己睇開嘅醫生咁啦，咁所獲得到嘅建議咧，未必係相同。咁譬如你以而家喺新加坡或者喺歐盟佢哋疾控中心嗰個建議為例咁啊，咁佢哋睇翻現行已經有嘅數據咧，咁佢哋提出嘅建議就同香港上個星期就政府嘅專家小組俾咗嘅建議咧，就都有幾個地方咧係幾明顯係唔相同嘅。嗱，咁首先第一咧，香港就冇清楚區分咧，就復必泰疫苗咧同埋科興疫苗咧，嗰、那個藥物本身係唔同嘅。 咁佢本身藥物係唔同，產生嘅抗體水平係唔同啦。咁佢接種完之後嗰個有效期亦都係唔同嘅。咁你唔去區分咧，就即係將佢炒埋一碟，咁咧就當係同一種疫苗咧。咁一個統一嘅建議咧，呢、這個本身咧容易令到市民引起一個混淆啦。咁另一方面咧，就指出咧，就科興疫苗就不論老幼咧，就你需要三針先完成嗰個基本接種。咁復必泰疫苗咧，兩針已經係完成咗基本接種噶啦。咁你去到計算咧，就呢啲加強劑嘅時候咧，你冇好清楚指出咧。第一劑加強劑，或者第二劑加強劑啦，咁你就咁講第三針、第四針啦，咁嗰、那個數接種劑數嗰度咧就引起一個混淆啦。嗱，第二方面咧就新加坡或者係英國、歐盟咁啊，咁佢哋只係集中建議三類人士咧就接種第二劑嘅加強劑。咁或者即係等於香港我哋所講嘅第四劑啦。咁呢啲嘅建議其實咧就背後嘅數據咧就講緊復必泰。咁如果科興疫苗咧，暫時嚟講咧，就唔好講第四針，第三針嗰、那個數據咧，就極之有限。咁甚至乎咧，有嗰啲數據咧，都係未曾經過同行審批啊。咁喺老人家或者喺兒童嗰度啊，咁基本上咧，就連香港自己咧，都係冇一啲比較穩陣嘅科學數據。嗱，咁喺外國，我頭先所講嗰啲嘅地方咧，佢建議咗三個類別嘅人士用第二針復必泰疫苗嘅加強劑咧。就80歲以上咧，喺安老院舍裏面住緊嘅長者咧，咁同埋咧就有一啲嘅人士，佢嗰個免疫系統咧係有問題嘅，咁所以接種疫苗之後咧，嗰個抗體水平係會比較低嘅。咁呢三類嘅人士咧，就先至建議咧，佢哋接種第二針復必泰疫苗嘅加強劑。咁其他一般嘅民眾，如果佢是已經完成了三針復必泰疫苗咧，暫時嚟講咧，佢哋係唔建議佢接種第二針加強劑。 OK， 嗱，最後一分鐘到啫，我想知對於就嚟話分階段會復翻課啦，你點睇啲學生有冇需要日日做快測啦？同埋嗰啲打針同冇打針嘅學生有冇需要又分開啊？嗰啲活動點處理咧？ 嗱，其實你而家政府初步講個安排咧，某程度上你都係懲罰緊已經完成，即係已經接種咗疫苗嗰啲嘅兒童啦。因為如果你係整體廣泛接種咗疫苗咧，咁你其實復課係安全嘅。咁但係可惜咧，就現時嚟講咧，整體疫苗接種咧就仲係未曾去到一個理想嘅地步啦。咁所以如果你係做抗原測試，除非你日日做啦，如果你唔係日日做咧，你做得太疏嘅話咧，你對於預防嗰、那個高傳染性嘅 Omicron 病毒喺學校裏面爆發咧，其實作用係唔大 嘅。好啊，唔該曬何柏良，先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講到疫情同埋快測，你又點睇咧？18723111復課嘅安排啊，你又有冇啲咩睇法咧？會唔會你都係家長？點睇嚟緊可能會多啲長程咁復課？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李家超竞选办公室主任谭耀宗话，已经取得300多名嘅选委嘅提名票，认为系好大鼓励。未来两日会继续收表，暂时未知最终会有几多，亦都未确定提交表格嘅时间。谭耀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昨天下午他亦有参与两场选委的线上交流会，共有130多人参与，反应正面，亦都补充了一些建议，认为有启发性。至于会不会落区和市民沟通，谭耀宗说担心有很多人聚集，违反社交距离措施和限聚令。他又说李家超既希望可以接触更多选委和市民，但亦都不想因为选举工程而影响疫情。至于政纲，由于涉及未来政府施政和具体的解决办法，要小心听取意见，现在正在收集各方面的意见。宣布参选行政长官的李家超继续竞选工作，他朝早抵达湾仔，准备和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代表会面的时候说，今天的选举活动将会相当紧密，他会到九处地方争取支持，包括和4个团体和5个政党的代表会面。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就好像一场长途旅程， 面对沿途未知情况，绝对需要有人同你一起解决问题。 精灵一点，抗疫加油站，有医生即场解答你问题。 听众如果有抗疫疑难，欢迎透过健康热线18723111或者 WhatsApp 至9687-2774留低问题，就有机会等医生即时为你拆解疑难。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精灵一点，与你同心抗疫。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2022年4月11日，新增1921宗确诊，再多65人离世。 政府本周将公布未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安排。 李家超竞选办已收到超过300张提名票。 法国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束，马克龙与玛丽娜勒庞预料将在第二轮对决。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月19日起分阶段恢复半日面授，政府都话都会要求啲学生翻学之前咧做快测嘅，不过频率系点咧就要再倾啦，同埋都要再公布嘅。之前都有啲人问到啦，即系停课嗰个标准系点咧？咁特首林郑月娥都话，而家嘅目标都系俾学生咧尽量回复翻正常嘅学校生活啦，就唔会轻易停课。呢、这个就系对于停课政府嘅讲法嚟嘅。1872311有谭先生打上嚟，早晨。 系啊，萧生早晨。 你好，你好，请讲，谭生。 系啊，关于复课安排咧，其实我个人咧系十分之支持嘅。 嗯。 因为小朋友过去嗰两年咧，翻下停下咧，实在好影响佢哋学习嗰个进度。 嗯。 咁但系对于而家提及到嗰个快速检测安排嗰度咧，咁我个人咧就有啲意见。咁我睇翻咧，而家咧咁啱啦，19号就复课啦，好似21号就开始考 DSE。咁但系考 DSE 嘅学生，对检测的要求和学生复课的检测要求会不会都应该一致呢？如果觉得那个重要性。 所以你觉得应该是怎样？即是日日都做是吧？要回学校就要做。 我个人偏向呢应该是统一一些咯。 嗯。 那你会令到人家质疑，就是难道考试是重要过回学，还是回学没有即考试那么重要？ 嗯。 那另一方面呢，我就觉得除了考虑学生之外，那老师呢？老师使唔使日日做咧？ 嗯， 咁嗱，根据头先讲者嗰个意见咧，就系话学生如果打咗针就唔使日日检测，咁但系老师咧，老师基本上全部打晒针咯，咁究竟老师需唔需要日日检测咧？ 你自己嘅谂法 系有呢方面嘅质疑咯。 你自己觉得老师需唔需要日日检咧？定系都系隔日啊咁样咧？ 嗱，我自己嘅睇法咧，检测就好重要嘅。 嗯。 咁如果政府覺得檢測呢樣嘢重要的話咧，應該統一去做， 嗯、 就唔好令到我哋每一個持份者咧都有質疑，點解學生打咗針唔使日日檢測，老師打咗針就要日日檢測， 嗯、 又或者考 DSE 嘅同學又要日日檢測，咁呢幾樣嘢加埋起上嚟嘅時候咧，我就覺得有啲令我比較難接受咯。 嗯，但作為家長，你嗰個小朋友幾大？即係做快測有冇困難嘅？因為太細嗰啲未必做到嘛， 我覺得是因家庭而異嘅。 嗯。 根據以往經驗咧，你都睇到咧，其實如果屋企比較富庶嗰啲家庭咧，家長照顧就比較好啲嘅。 嗯。 咁但係家庭環境冇咁好嗰啲小朋友咧，可能照顧就比較差啲。印象中頭先咧，有個校長都有講過咧，關於當年好似豬流感上下嘅安排咧，曾經都有要求過啲學生啊，日日都要量體温翻學噶嘛。 嗯。 我印象中頭先有講過。 嗯。 但係當年都出現一個情況，就係咩咧？好视乎个家庭照顾，个学生先会做量体温嗰个安排。咁我印象中嗰阵时听闻咧，好多学生咧，其实咧都冇做量体温翻学校嘅。 OK。 咁另一样嘢，我想质疑一样嘢嘅，就系头先有讲者讲到咧，话批准学校咧喺校内 幫啲小朋友做檢測，其實一樣嘢我唔係好正好贊成嘅。 嗯，反而如果 發現小朋友唔舒服， 嗯， 應該盡快安排家長接送佢睇醫生， 嗯， 就好過喺校內做檢測。 OK， 因為佢翻咗屋企做檢測，同喺校內面做檢測，其實分別有幾大嘅。 OK， 好啊，唔該曬譚生，都係作為一個家長啦，對於復課啊、做快測嗰啲有啲睇法嘅。仲有周太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啊，你好，個主持。 你好，請講。 我都係想質疑點解學生係日日都要個責任喺學生度，日日都要做檢測。第一樣嘢，如果學生日日都係要去撩地去檢測咧，當然就好傷啦。第二樣嘢就係唔明白點解都係個責任都係放在學生裏邊，唔係俾老師啊、校巴啊咁所有接觸小朋友嘅，有啲可能係搭公共交通工具啊，咁嗰啲涉及點解佢哋又冇話佢哋又要日日檢測咧？而且今時今日到今日開始，有啲老師我哋喺學校度收到通告，佢哋都係淨係打咗一針嘅疫苗。而家學生已經被剝削，冇得翻全日學，冇得食午飯。咁我唔明白點解學生嘅風險會大過喺翻工嘅同事喺公司裏面除口罩食飯，咁同埋出街食飯嘅人都係有一樣嘅風險。而且學生而家全日係戴住口罩，佢哋嘅風險唔會大過係打工 嗰 一族 嘅咯。Okay. 如果劃一曬咧，即係頭先你提到學校入邊有啲教職員啊，或者其他司機、校工，全部都每日做，或者係同學生一致一個做法，都係要做撩鼻嘅，係咪可以接受咧？同埋你頭先提到話日日做會傷嘅意思係啲咩啊？ 其實是如果你日日做一個小朋友幾多歲都好，當你三歲至十一歲你是沒有打針那些，那或者打了針你又說又要做，那當然是很傷，因為真的是很辛苦的，大人日日做都很辛苦，何況一個這麼小的小朋友有沒有這樣的需要去這樣去做呢？如果打了疫苗的小朋友，是不是家長可以應該即是有个选择给小朋友仔女是上面授课不是上网课呢？ Okay. 而学生如果仔女是没有打的应该是给他们上网，即是不可以再阻止已经接了疫苗的小朋友上学了。教育界实在是太多藉口，即如果他们是说他是完全没有给到足够学生去学习，那个做一个真正的责任在这 里。Okay. 好啊，麻烦周太。还有黄先生打上来的，早晨。 你好，我是黄先生。 你好，请讲。 咁其实呢我呢都觉得呢我啲小朋友呢一个小学啦一个中学啦都打晒疫苗㗎啦。大嗰个仲打咗中学嗰个仲打咗三针添。咁其实我觉得就应该需要有面授课啦。咁即係唔明白点解啲教学界嗰啲呢就话有风险啊有性囉。咁你打嗰啲针嚟做乜嘢呢？同埋最紧要医学报告好多专家都话打咗嗰个疫苗之后个风险好低㗎啦已经系。系咪先？咁仲作为家长嘅，如果你唔肯去打针嘅，其实冇所谓㗎，呢都系一个选择嚟嘅。你觉得人命紧要个读书嘅，你作为家长嘅，你可以帮啲小朋友揸主意。是咪先？咁你讀小，你就算好多人都會絕學一年啦，咁你咪等個疫情過咗先咯，唔想打針嘅家長。咁點解要拖累一啲咧打曬針咧聽話嘅小朋友咧？係咪必須要咧攬住一齊咧捆綁式咧？因為一個人冇打針，全部人咧都要面授課啊，或者唔准翻學。 嗯，不過而家嘅講法都係可以半日面授課。你講緊係咪即係直情想全日面授課？你 唔係全日半日。半日全日我唔斟酌，係講緊面授課。主持你唔好講呢個問題咧，話咧冇去 challenge 你啲問題，成日就係呢樣嘢啦，轉移視線就係咧講，我講緊係話翻學全日同半日我唔抗爭。 OK， 好啊， 我唔關注。最緊要就係話咧，唔可以因為一啲人冇打針，佢加關心佢自己小朋友個安危，就令到全香港嘅小朋友一同陪佢。佢咁緊張生命，生命係緊要凌駕於所有嘢嘅。佢緊張自己小朋友作為父母，我都係兩個小朋友嘅父母，唔俾佢翻學係應該嘅，係合理嘅，咪停學一年咯。 OK， 好啊，唔該曬黃生，仲有陳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啊，主持。 你好。 其實咧，我聽咗幾個電話，嗰幾個男士，頭先嘅黃生啊，或者對上嗰個女士，再對上嗰個男士都好啦，我都覺得佢哋講得好啱嘅。同樣，我都要講一講，我已經係一個六十多歲嘅婆婆嚟嘅，我有個孫，今年係讀緊 K2， 佢已經打咗兩針嘅啦。 我成日都覺得點解政府硬係推一啲法例出嚟嘅時候咧，佢硬係要俾一啲地方俾人去走法律罅嘅，唔完全去堵塞嘅。正如頭先嗰個黃生講，我尊重你哋唔打針。你哋唔打針，你咪停學咯，你咪唔好翻咯，甚或你哋網上上課咯，呢個係你嘅自由。但係你唔好剝削我哋守緊規矩、盡緊公民責任嘅人咧，去剝削我哋嗰個學習嘅機會。兩年啦已經，同樣我亦都要舉一個例子，就好似死咗嗰八千幾個老人家。去年同樣嘅時間，如果你哋推出嚟叫嗰啲職工全部嘅院友啊，全部嘅上下職工去打曬針嘅時候，今時今日會唔會死咁多老人家？如果你哋硬係為咗一粒老鼠屎而犧牲咗成煲粥嘅時候咧，重蹈覆轍，今次呢個小朋友，尤其是我唔係好似頭先嗰啲家長嗰啲咁大嘅小朋友啊，我嗰個係 K2 嚟嘅咋，幼稚園嚟嘅咋，係咪真係要見棺材先流眼淚咧？ OK， 好啊，唔该晒陈女士，同你倾到呢度都系支持复课嘅。而家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周伟业。 各位，我想同大家玩一个小游戏。如果我要禁止你哋喺未来五秒内谂住白色熊仔呢几个字，睇下结果会系点？嗱，记得。你不可以想住白色熊仔。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不要你去想起白色熊仔的时候，你偏偏会想起它呢？这个就是心理学上的白熊理论。 白熊理论令到我们明白，当我们要别人不要去想某一样东西的时候，对方偏偏就会想起。同样，当我们鼓励别人或者叫自己不要灰心的时候，我们只会想到灰心。大脑是这样的，你越是禁止某一个想法，越会放大这一个想法。 这个原则是我在奥利维亚·卡本尼的《魅力学》一书读到的。但是鼓励别人和魅力有什么关系呢？这本是教大家增强自己人缘的书。作者曾经在美国各大名校，包括哈佛、麻省理工等，教授如何提升说服力的课程。而他其中一个重要的主张是肢体语言比你所讲的内容更加重要。 因此作者在书里面提到一些十分具体的肢体语言去增强魅力，例如不要背对一个开放空间而坐，聆听的时候不要点头，又例如我们在这里聊天的时候不要第一时间接话，因为这样代表你在其他人讲说话的时候没听紧，而正是思考要怎样接话。 然而除了以上提到的硬功夫，我认为卡本尼的心法才是重点，亦即是以上提到的白熊理论。就是说，当你想成为一个有魅力的人，你必须真诚地留意、关心、鼓励身边的人。当你学会珍惜身边人的方法，肢体语言自自然然就会跟上配合。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魅力学》，作者奥利维亚·卡本尼，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补就业计划优化，最多可以就住1000名嘅雇员申请补贴。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嘅总监何佩玲， 最能够制造就业嗰啲咧，系一啲连锁式嘅快餐店啊、零售啊，唔可以咧将大公司嘅上限 set 得太过严谨。如果唔系咧，补就业嗰个功效咧，未必系咁理想咯。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有关于咧，早前就喺4月1日起咧，就已经撤销咗9个国家嘅禁飞令啦。咁不过见到咧，喺熔断机制等等嘅条件之下咧，航班量咧仍然系维持系一个相对低嘅数字嘅。咁啊，见到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总干事咧都日前啦提到话，香港已经失却咗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就話形同啊，佢形容係形同喺地圖上消失啦。呢一個情況，我想揾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中大航空政策研究中心高級顧問羅長國，早晨。 係，早晨，早晨，蕭兄，早晨，早晨。 阿羅長國，可唔可以講下據你了解，而家嗰啲航班嘅量有幾少啦？又同唔同意呢位總幹事所講嘅形容，即係香港已經失卻咗國際航空枢纽地位咧？又 而家个航班就一定系好少噶啦。咁啊，长途嘅航班咧，即系北美啦、欧洲啊嗰啲咧，系非常之少嘅。其实咧喺2021年咧，即系去年啦吓，其实全年嗰个旅客咧，就基本上咧系等于正常嘅2019年咧，系得2%嘅啫。啊，所以嗰个下跌咧就由2020年开始咧，个个情况咧系一直都冇改善到噶。 嗯，头先讲到话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总干事呢一个形容，所谓失却咗航空枢纽地位，你觉得系所谓短暂啊，定系长即系长远都会有可能有呢个影响嘅咧？要点样先可以扭转呢个情况咧？又 嗱，依家全球嘅航空業咧就恢復得好快噶啦，咁啊，因為好清楚，即係東南亞好多國家啦，新加坡啊、泰國、馬來西亞嗰個嘅檢疫已經完全放寬啦。咁啊，歐美嗰啲國家咧就都係有咁嘅情況嘅。咁啊，獨自嚟講咧，就香港嗰個檢疫嗰個措施咧。是非常咧系严格。如果以全球嘅航空业嚟讲咧，国际空运协会嘅估计咧，就要到2024年咧先至系全面恢复嘅。咁所以我估计，香港嗰个检疫嘅措施咧，即系迟一啲系能够同呢个国内同埋国际接轨嘅话咧。就嗰個嘅航空業咧，就會逐漸復甦噶啦，係。 嗯，你覺得而家其實嗰個關卡係落咗喺邊個位咧？譬如之前熔斷機制話停都可能係14日，係可以去到7日咁。呢、這個對於成個航空業嚟講，係咪幫到一啲咧？都定係基本上只要有熔斷機制喺度，都會整體對於成個航空業嗰個影響都大。 熔斷機制係一方面啦，咁啊，即係嗰個因應疫情嘅。狀況咧，我認為應該咧係可以再放寬嘅。咁啊，最大個差別咧，反而係嗰個檢疫啦。因為而家你睇到即係東南亞國家，甚至呢個歐美長途嘅航點咧，佢哋嗰個檢疫嘅措施咧，就已經放寬得咧係好多噶啦。 嗯。 咁就我認為咧就係即係而家嗰個。动态清零嗰个政策咧，其实特区政府一定系需要考虑，佢让佢点样过渡到咧，系去一个嘅与病毒共存嘅政策啊。咁呢个当然系一个过渡啦吓。咁啊，呢个咧系要考虑嘅，系要考虑呢个政策。咁啊，参考其他国家嘅成功嘅经验咧，当然亦都好重要啦。 嗯。我想知你头先话其他国家可以参考系有啲咩啦？另外，我想知。你提到话长途机系咪而家都未必话考虑飞太多班次，安排太多班次嚟香港？当中佢哋嗰个嘅风险啊，考虑系主要系啲咩咧？短途又有啲咩唔同咧？ 嗱，其实成个复苏咧，我哋睇其他国际嘅经验，包括埋国内咧，其实都好清楚嘅。 嗯， 就系先咧系国内嘅航班咧系会恢复啦。其实中国嚟讲咧，那个国内嘅航班咧。在2020年底呢已经是全面恢复咁滞㗎啦。咁当然呢就国际长途嘅航班呢係比较稀少㗎仲係。咁喺个开放嘅过程呢就好多地区嘅航班呢就开返㗎啦。即係东南亚嘅航班啦东北亚嘅航班啦。咁但係长途嘅航班呢呢、這個即係去歐美啦，如果香港嚟講，國內都係啦，同埋澳洲啦嗰啲長途航班都未恢復嘅。但係而家如果你睇翻，特別係歐美主要嘅市場嘅狀況咧，佢哋喺三月下旬啦，或者四月初咧，就好多地方已經全面開放嘅，即係甚至連針都唔使打啦。咁啊，可能喺機場就。有個檢驗啦，咁就可以入境噶啦，嚇、啊！咁新加坡都係咁啦，泰國都係啦。咁啊，剛才我都主要係提 而家我哋香港主要都係用緊啊，就依據嗰個動態清零啦嚇。咁、我認為呢個最終咧都係要過渡到咧係與病毒共存嘅。咁特區政府咧應該比較審慎咁考慮呢個政策嘅發展。 我見到譬如彭博嘅報道都話，譬如維珍航空、英航、聯合航空、澳洲航空都有公布啊，佢就話日前已經公布咗未來幾個月都唔會飛嚟香港嘅。呢一個情況你自己點評估咧？有冇曾經係出現過咁嘅情況？咁多間航空公司都話 係其實啲航空公司係做生意嘅啫，係嘛？佢睇下有冇客嘅啫，係嘛？佢有客咁佢咪開咯。咁而家好明顯，啲幾間航空公司都估計啊，就係呢個外國旅客嚟香港咧，即係有一段時間都未恢復咯。而家主要係香港居民可以翻嚟香港啫嘛，係嘛？出入啦嚇，即係特別係翻嚟啦嚇。咁啊，同埋嗰啲係有工作簽證啊，同埋嗰個學生簽證啊，嗰啲嘅外國嘅旅客先可以嚟香港咯。如果一般嘅外國嘅旅客話嚟香港旅遊嘅咁，咁而家你仲有14+7嗰個強制檢疫嘅措施，我諗唔會有乜嘢外國嘅旅客咧。喺呢段時間喺咁嚴格嘅檢疫措施之下咧，係嚟香港旅遊噶嘛。咁、所以咧，剛才話。呢、这、一個維珍航空啊，呢、这個澳洲航空公司，佢哋遲啲先至安排航班嚟香港，咁呢個都係佢哋務實嘅啫，啊佢哋計數，佢有客就會飛翻嚟噶啦。 整體嚟講，你覺得國際航空運輸協會提到呢個香港失卻咗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呢一個說法，係一個短期定係即係好快隨住一啲疫情緩和啊、通關關等等咧，都會回復翻呢一個國際航空樞紐咧喺香港呢個地位嚟講，你自己點評估 咧？其實我唔使咁介意呢啲嘅評論嘅。而家香港一定唔係國際航空樞紐啦，都冇人嚟嚇。而家一定唔係樞紐啊，係嘛？咁至於嗰個未來嘅狀況咧，我係比較樂觀啲嘅啊，就。國際航空嘅空運協會都係話，全球嘅航空業咧，要到2024年咧就會恢復㗎啦。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就我相信香港嗰個嘅樞紐嘅地位咧，亦都係會慢慢咧係恢復翻㗎。 等多兩年喎，咁都要係嘛？ 我哋唔急得嘅。 OK， 好。好啊。 而家咁嘅國際嘅狀況就即係我哋要務實睇呢個問題咯，最緊要嚇。 好，唔該曬羅長國。羅長國就係中大航空政策研究中心高級顧問嚟嘅。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同大家講下外面嘅天氣情況啊。外面氣温咧係攝氏25度，相對濕度咧係76%嘅。今日咧就節目嚟到呢度啦，聽日再同大家見面，拜拜。